當地的旅遊業。印尼法律人權部長說，對於一個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的國家來講，制定一部能夠兼顧各方利益的刑法並不容易，政府已經盡最大努力容納不同的意見。對於美國和歐洲正考慮對中國出口的鋼鐵和鋁加徵關稅，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說，中方一貫反對違反世貿規則單方面非法加徵關稅，這樣不利於任何一方，中方亦都將嘴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7度，新界再低2-3度。聽日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2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溫19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441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8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9.58，升一仙。腾讯控股311.8，跌2.2。美团173.8，跌5毫。阿里巴巴89.85，跌2.8；恒生中国企业67.2，跌5.8；中国平安51.65，跌3；南方恒生科技4.96元，系跌8.8；京东集团235.8，跌5.8；阿里健康8.53元，跌1.6；比亚迪股份199.7元，升3.7。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77，英磅9.474，瑞士法郎8.243，澳元5.229，加元5.716，新西蘭元4.912，歐元8.16，每百日元對港元5.6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902。日經平均指數報27885點，升65點。港金报1642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89美元，卖出177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薄扶林道嘅紧急维修工程都已经完成，去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快线解封，龙尾而家有待消散啦，接近翻玛丽医院。另外，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慢线。有一架坏车阻路，龙尾而家去到九龙货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仲有西区嘅域多利道去返加多近街方向龙尾喺西宁街公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喺九龙塘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另外，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39，听朝日出时间就系朝早6: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节目《香港微博以锐学者》，展现他们的声音。 Nepali Samaj Nirman Kuadhar Stambharu 由不同领域学者分享经验，推动本地尼泊尔裔学生积极向上发展才能。 A community radio program, HK Nepalese Scholars. Hamra Pradarshak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铁路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在展能艺术会的敲击乐班有20多岁的灵慧， 开心真是大个， 又有72岁的少美， 我17岁就想玩打鼓。 一班8个学员仲有不同障别，要教他们合奏有什么窍门呢？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头条，一起关注啦！2022菠萝科学奖，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凌霄叔、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耿乐饰演的林泽是研究所的黑面上司，一个始终心存敬畏、忠心耿耿的航天人。开始的时候总是和方少天对着干，心胸狭窄，好大喜功。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太极国际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公益太极日， 全港学界及各区市民齐齐耍太极，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力支持， 每日坚持做运动，人都健康啲，就等我哋一齐创造一个齐齐做太极操嘅新纪录。 12月10号上昼9点， 齐齐线上线下体验中华文化， 留意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向你隆重介绍一个比较新的组合名字，他们的名字叫做 New Speaker， 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十位， Ocean Wind and Violent Wave。 Why did I feel so cold middle of a Sunday But then why can't I feel just warm in the greater of winterTown's illuminated alone on a train Away from everything I had been waiting for全席歌都有啲冬日嘅感觉啊！本周新登场，佢哋隆重介绍咧呢一队嘅较新嘅名字，先由榜占第十位 ，New Speak Ocean Wind and Violent Wa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二月六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好冻啊，好冻啊， 系啊，好冻啊。咁啊，先预告一下先，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咧六点钟嘅嘉宾将会有 Sano 固定轩嘅， 咁啊介绍新歌， 冇 错， 教我到底系教我啲咩呢？咁啊， 教我， 教我如何 可以不爱他， 系啊。好，咁啊，一阵六点钟会， 你连接都费事啦， 系啊，太差啦你呢、這个。咁我哋六点钟会听到 Sano 嘅访问啦。咁啊，波盛讲到啦，真系朝早冻咗好多。其实系我觉得咧系好难起身啊，而家。因为 我想举手改嘢，就算唔冻我都好难起身。 咁呢个系你养成咗嘅习惯啫。但系因为我本身咧，其实夏天都还好，因为我屋企咧好衰嘅，我嗰个窗咧射啲太阳入嚟咧，即系就算开住冷气都会俾佢晒醒或者系热醒嘅。 几好啊！ 系啊，其实都好噶，同埋啲猫会自己 bang bang 咁样吵醒你嘅。但系一入冬咧，啲猫嘅活跃率低咗。咁加上就真係我住新界係比较冻啲啦，咁所以呢而家係好难起身，所以我最近呢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逼自己朝头早，即係因为嗱，你电话教几个闹钟啊， 十个到啦，安全啲 係咪呀，即係每 但其 实 嗰十 个 冇用㗎，最重要是一个人肉闹钟，就是屋企嗰个 group 跟住 send 出去，听朝可唔可以几点叫醒我噶？呢个系紧要过嗰十个，因为嗰十个通常都听唔到噶。 因为你习惯咗， 你惯咗啦，或者你可以顺手已经成为咗肌肉记忆，就是你听到声，伸手揾嗰个声音来源，然之后你摸个电话侧边揿一个掣。lock 咗個 screen 佢咧，咁佢熄咗個鐘咧就習慣咗 嘅。但係我就因為我係屋企冇人嗌我起身嘅，因為我老婆係早過我出門口嘅，我係必須要把持最後個關口。 你唔叫佢出門口嘅時候叫唔你嘅？因为都差一段时间， 唔系因为咧，佢其实每一朝咧，佢出门口咧，我都会突然间 bang 一 bang 一声咁样醒咗，跟住送佢出门口咁样冷 sweet 咁样送埋佢出门口，咁跟住 kiss 嗰啲咯，今日加油咯， 又冇嘅 咁， 但系 sweet 嘅你哋， 但系跟住我又有时会抵受唔住睡魔嘅诱惑，又搭翻落张床度咁样啦，咁所以而家必须要揾一啲方法去帮自己系起到身嘅。之前咧我都试过系可能教十几个闹钟。我现在例如啦，我每朝可能八点三要起身啦，咁我系早半粒钟就开始教，咁就响响响响响噶啦。咁但系咧，我发现都系唔成功，因为可能习惯咗啦，我已经同你一样啦，我可能都系需要有人去嗌我啦。咁所以咧，我而家最近咧有一个新嘅方法，试紧唔知得唔得嘅，就系咧睇书，朝头早睇书， 但其实睇书是一个在我的角度用来睡觉的方法来的。不是用 来 醒的方法。 因为很眼瞓是 吗？ 是啊。因为呢我最近 download 了一个 app 呢是很搞笑的。它是好像一个闹钟这样。你又是 set 一个时间。我当可能八点半起身。那你又 set 八点半啦。那它就会代替你平时那个闹钟嗌醒你啦。那然后它就会开始逼你睇书。佢就會打開本書要逼你睇，同埋咧，因為佢有一樣嘢好衰嘅，就係、是、如果你你例如嗰一招冇睇到咧，你 miss 咗，你錯過咗咧，你就追唔到嗰個劇情噶啦。 哦， 係啦，咁所以就逼住你一定要起身。 但佢好睇先到。 咁當然啦。 你覺得好唔好睇啊？蘇花？ 其實都 OK 嘅，因為佢入邊都我都。罩眼睇，因为佢个 app 咧啱啱 download 嚟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好几种唔同类型嘅古仔啊，即系佢有一啲系悬疑嘅，有一啲系冒险啲嘅，啲爱情啲嘅咁样啦。咁所以就你可以拣一啲啱自己嘅方向嘅书啦。我就拣啲悬疑嘅古仔嘅，同埋佢唔系，因为佢啊重点点解睇书会瞓觉咧，就系因为净系密麻麻嘅字啊嘛。 系啊， 咁但系因为佢呢一个咧，佢系有啲图画同埋有啲声效咁样配落去啦，咁所以多少少元素令到你，同埋佢会 keep 住有音乐噶，虽然啲音乐好催眠。 系咯，因为我谂紧 冇催眠， 因为你睇书嗰件事，你都需要将个精神叫转移落去啦。咁啊，啱啱瞓醒攰攰地嘅时候，将佢转移落去得唔得咧？因为我有时起身嘅习惯，嗱，譬如一系就播歌啦，一系就开个电视啦。譬如近排起身就会开，系咪都开着个 NBA 先嘅？ 系系。 咁你有声有剩咧，你间房咧 嘈地， 你改变咗间房嗰个氛围。 系啊系啊系啊系。 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要翻瞓咧。 是真的他开什么呢都是会犯分，所以我就好奇书虽然你说有声有画啦，但是他都是叫做静态少少的东西呢，真的真的可以看得， 因为我觉得呢其实怎样令你个人醒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个 warm up 时间的、即是你一定要找一些的藉口逼你自己擘大隻眼，可能五分钟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除了即是睇书是一个方法，其实你嗰啲睇 NBA 啊，或者可能有时候睇嗰啲串流平台啊都得嘅，总之你搵一啲方法你逼自己要擘大你对眼三分钟左右时间，你开始个人 warm up 咗啦，咁你就会开始慢慢愿意喐囉个人。因为如果你淨係得聲嘅嘢呢，即係例如可能播歌，我有藉口俾自己瞓返， 即係可以合埋眼， 可以合埋眼聽㗎嘛，跟住又瞓返啦嘛，咁但係一啲字呀、图画嘅嘢你就焗住你一定要擘大对眼去睇啦，咁就其实我唔知我可唔可以坚持到落去㗎，可能第一次觉得即係第一日玩呢觉得好新鲜呢，所以觉得啊好似成功喎咁样，可能一个礼拜之后我睇完个古仔呢我就会告诉你听，喂唔得搞唔掂，我都系唔知醒。 系啊，因为你唔知噶嘛，即系你要试下先至知道咯、 啊。 因为好多时候咧，帮你瞓觉嘅方法咧会容易揾到，帮你起身嘅方法咧系难度高啲，我觉得。 难、啊。 因为你每一个人嗰、那个你醒嗰个状态各样可能真系唔同咧。 系啊。 或者我唔知系咪啲 study 冇咁多。定系点咧？ 因为我觉得人系有惰性嘅，即系尤其朝头早起身咧，个人唔系好清醒嘅状况底下咧，无论你用啲乜嘢方法去帮自己起身都好啦，你都会揾到一啲藉口话俾自己听可以瞓多五分钟嘅。其实你可能真系谂住瞓多五分钟，但系你都知噶啦。五分鐘就變五十分鐘噶啦嘛，咁所以除非再殘忍啲，就係凍冰冰嘅時候，你一響鬧鐘就衝去廁所洗個凍水嘅面咯，咁一定醒曬。但係呢個方法太殘忍，我唔建議大家咁樣做咯。 其實本來好地地咧，你已經有個方法就係送你老婆出門口噶啦，不過你係衰自己要爬翻落去啫嘛。如果唔係呢個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原因啦， 其實係嘅， 即係例如有啲 friend 咧，佢屋企有養貓，咁佢。set 咗每一朝早喂貓嘅時間，即係佢一翻嚟接佢哋翻嚟嘅時候，就已經即係你 train， 即係有一種 train 法，就係你特定嘅時間喂嘢食俾佢噶嘛。咁佢咧就 set 咗，因為佢係翻你當即朝九晚六嗰啲 regular 嘅工作，咁所以咧佢就將朝早喂貓嗰一餐咧，好早期已經係調節咗去佢要起身嘅時間， 即係當係鬧鐘咁。 係啦，咁因為當即系咁样，好似讲好衰啦。但系因为啲猫知道嗰个时间，佢惯咗要食嘢，你知佢就会喵喵喵啊，就会嚟搞你噶啦嘛。咁所以就变咗用呢个方法咧嚟叫自己起身嘅。 其实系成功嘅，即系夏天我就系靠呢个方法咯。不过我啲猫因为可能真系懒啲啊，一到冬天佢哋就朝头早咧，佢哋就煨埋一堆。佢哋好似陷入一個類似冬眠咁樣嘅狀態，可以可能佢夜晚漏夜半夜食咗一餐之後，佢可以捱到好晏先起身，所以我就依賴唔到佢哋啦。發現係、 哦、 啊，咁但係冇嘅。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係有唔同嘅方式去捱自己醒嘅。有時咧，我係會我有時老婆好好嘅，佢會開定教定啲水俾我咧，咁然後我一起身咧就可以即刻去沖個熱水涼同埋洗下頭咧，等自己醒一醒，跟住一路洗頭一路沖涼，我就會喺度開住個串流平台喺度睇片咯，哦、即係冇乜嘢都有去 loop 咯，總之有啲嘢嘈到你個人醒為止咯。 如果係聲音上面咧，我其實我最後發現咧邊一種聲係令到我。最容易醒到咧，其實係收音機啊！ 哦，係咩？ 嗱，唔係用收音機嚟叫醒自己，而係你醒咗嗰下，你要抗衡嗰一種想瞓翻嘅慾望咧。 係 收音機聲咧，對於我嚟講係容易啲醒嘅，即係好似你咁講，你要循序漸進醒個第一下啫，你點樣 keep 住慢慢個人精神起嚟？ 係 收音機容易啲嘅。喺我其實我解釋唔到嘅，但係而家嘗試諗翻轉頭去解讀就係、是，首先收音機嗰、那個走向係比較。你估唔到先啦，譬如歌咁樣你習慣咗，或者嗰個內容上面你真係可以唔知點樣瞄曬啦。咁跟住你收音機就佢不斷朝早你都係啲清談節目講下啲新聞啊，成啊嗰啲內容咧，你比較容易入耳啲，咁你就會聽緊啦。咁同埋都有一定嘅氣氛，咁佢就會即係會笑下笑聲啊，各樣又會播下歌，有新聞各樣，佢好豐富好多聲音嘅配合咧，就會得。同埋點解佢同電視唔同咧？電視個聲好多時候好遠啊，但係收音機個聲你個電話你擺喺耳仔邊。 近啲咧就會容易啲嘅、嗯，因為啲聲如果距離我太遠咧，我一抽離咗咧，我又係可以自動即係叫 mute 咗佢。 你講得會好頭頭是道啊嚇！ 我嘗試解釋 嘅 啫。 但係你嘅往績令我覺得係唔可信嘅。 係啊， 你嘅往績 講係咁講咯。但通常都唔得嘅，通常我最後 都係屋企人啦、 啊，屋企人 最可信嘅啫， 係啊，即叫醒第一下咯。咁我當然自己都會有一啲即你知道第日自己要幾點起身咧，你會有相對應嘅措施嘅。之前講過，譬如我會瞓廳，安全起見。嗯、第二就係、是、OK， 我有充裕時間瞓嘅，只不過早起身驚醒唔到咧，咁我就會拉起窗簾瞓嘅。咁、 嗯、 因為我係嗰啲好中意自然光嗰啲人嚟嘅，咁、哦、所以如果你朝早有自然光 曬入嚟 咧，其實我就 舒服嘅。 因為就算我天光先瞓，有自然光都好啦，我揾條毛巾遮住對眼咧，其實我就瞓到噶啦。 哇！你揾嘢遮住對眼都瞓得著咁勁噶， 我 瞓 到 得噶。 我成日你知我周圍都瞓到啊！你見我。你叫 social media 喺个地下瞓到噶啦， 边度都得。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嗰日知道我系好啦，第二日系可以唔需要早起身，可以大觉瞓嘅话咧，咁我就会拉低窗帘，咁嗰个黑暗嘅状态，我就冇咁容易醒嘅。因为我做过一个小实验嘅，就系、是、如果我第二日系要早起身，我拉低咗个窗帘咧，醒嘅难度系高啲嘅。 嗯，我覺得可以 set 一個 target。我同你，我聽完你咁講，我 set 一個 target。你既然講到咁有信心，我每一朝定時定候就睇下。在個通訊軟件度嗌一嗌你，睇下你醒未？ 即係你醒嘅時候就已經叫我。 我哋互相挑戰咯， 黐線！你醒嘅時間，我先瞓咗冇耐啊，大佬。 唔係，我當你如果每日係十一點醒嘅，我咪十一點每一日嗌一嗌你咯。咁總之，如果你嗰日十一點醒到，你就成功挑戰到。你如果唔醒嘅話，我就諗個懲罰俾你。 我會有演技㗎。係。即 係我醒咗啦，跟住然後再瞓翻。 冇錯啦，好精神嘅啫。太多嘅朋友同屋企人都感受過我呢份演技啦，成日扮醒我。我醒咗得啊，好啊好啊好啊，喂掂掂好，拜拜。跟住就 我好似有冇？我好似有試過。 有冇印象我呢啲咁嘅通啊？ 你試過？ 冇啊，所以講到尾都一個原因就係人生太攰啦。可能唔止係我啊。你都有试过攰到咁样样，唯有hea住人扮醒咗啦。累了厌倦了呼吸，趁焦急地想捉紧最后嘅消失，但成为那牺牲品。Yeah, I feel I've lost it, I'm falling down. 失去反应，被否定，被过去，曾经执着嘅错累啊。I used to try to be strong, but I'm still hurt. 但或者早已错过同往处 fake love. Can't break, I'm sorry, can't need to. Falling, I'm falling, I'm getting drunk. 但你一再落魂 ，Yeah, 散不透，怎么会让我这一段 ？Think I need you, well if I tell you I'm back, but you said for me I get lost in the city, I got lost, yeah.I'm feeling sick, that I'll be okay. I'm sick, that the sun is all. I'm feeling sick, that I'm alone. I'm sick, that I'm sick, that I'm feeling sick, that I'll do your love now. I'll be sick, that it's not close at all. I'll be feeling sick, that I'm alone. I'll be sick, that I'll be sick.You see your life is shining, 你一句欠缺你去仰望，别担忧，我不需心够浪错别的震动，如今都伤透上白仿佛虚构。I feel I lose a dream, I can't catch my breath, 世界在变，而得我狂练，习惯胜利失去，还令你习惯后退，都仿似不对，没勇气再面对。Yeah, yeah, baby, sorry.I'm needing you, falling, falling. I'm getting drunk, 想法被挫折占据，不想要选择。I'm looking, I'm just want to be here. Can't forget the day I realize, 此刻注定我渴求，都尽透或看透。I'm feeling sick, that I'll be okay. I'm sick, that it's just on the side.I'll be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I'll be sick and tired, so close and strong. I'll be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I'll be sick and tired. 咁有冇新闻之前听过 Lucy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Sick and Tire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9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725宗输入个案，多16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629个患者离世，有14间安老院舍同埋12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有34个院友同埋7个员工确诊，共有67个院友同埋1个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呈报2472宗个案，涉及2122个学生和350个教职员，有36间学校一共44班需要停面授课7日。政府计划以先订立后审议程序修例，以目前用作戒毒所的例固惩教所改为羁留免遣返申请人，可以将被入境处羁留人士的整体名额由现在660个增加到900个。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上，议员何君尧认为仍然是杯水车薪，建议重设禁闭式难民营，羁留所有入境的申请人士。另一个议员马逢国就建议加强空置隔离检疫设施的保安，用作收容申请人士。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认同羁留名额杯水车薪，但是以过往羁留越南船民的方式收容申请人士存在法律挑战，政府的更新遣送政策明日生效，申请人士司法复核许可被原讼庭拒绝之后，不论是不是上诉，入境处都可以执行遣返行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不承认 BNO 为旅游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建议有关人士如果在海外遇事，牵涉向使领馆求助，可以找自己国家帮忙。对于有议员建议在前往东南亚国家的航班落广告提醒港人小心求职陷阱，邓炳强说有可能造成反效果，要小心处理。印尼东爪哇省南部发生 6.2 级地震，目前未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印尼地震监测部门未有发出海啸预警，但是警告可能会发生余震，提醒居民保持警惕。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下午大约2:07，震央位于东爪哇省任末县南部284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是1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地震强度是 5.9 级，震源深度是 18.4 公里。印尼西爪哇省展玉地区上个月发生地震，造成至少310人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龍尾在油站，龍翔道去荃灣龍尾在摩士公園游泳池，大佬山隧道回沙田方向龍尾彩虹隔音槽。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在東山台，皇后大道東去跑馬地方向龍尾就在律敦治醫院，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方向龙尾在西宁街公园，还有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住南湾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门牌102号。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希尔顿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仲有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车多，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方向、屯赤隧道出口向机场，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喂，阿豪啊，佢要重拾青春感觉啊！ 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轻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最潮的暖爬快快出现，不见你卸走啊，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望，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代代牵挂。 佢之前演唱会推出嘅作品，曾经有段日子呢位阿豪咧就觉得自己大个仔啦，唔想再做啲好轻快嘅 sweet 歌。点知隔咗好几年之后，佢发现自己其实仍然都仲系大细路一名，所以青春嘅感觉佢仲写到嘅。作曲洪家豪，填词钟雪，编曲监制 Tim 啊。 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海边的阿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你成日都话咁中意年尾啊嘛，不如你解释下。 斌神，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有恋爱嘅感觉，而我第一次感觉到嘅时候就系细个参加 Christmas ball 嘅时候，喺中学阶段，跟住喺个 party 嗰度见到其他学校嘅女仔，同佢哋一齐跳舞嘅时候就有嗰种感觉。 那次在派对初见，对看你眼里光线，闪烁亦停留一点。中了计。 Never catch my eye. 我只叫哭笑等你开解。 Crazy for you. 有两首作品，包括有 Yumi 中游美嘅 Wanna Be Close to You， 以及听下呢首 Lolly Talk 嘅作品叫做《五种爱的物语》。表达你嘅爱意可以有唔同嘅方式，但系细个嘅时候未必识得讲太多嘅。所以 Christmas Ball 上面嘅话，只能够用身体语言，行埋女仔度，请佢跳翻拍舞啦。MV 都有一个类似舞会的情节，然后就会见到啊，争女仔的戏码上演，就好像一般 Christmas Ball 都会有的。复古味非常之浓厚的派台歌，古巨基力津的 Can We Try。 咁细个呢啲咁样咩 Christmas Ball 啊，细个嘅爱情当然好正啦，因为好纯爱嘅，但同时都会出现唔识拍拖嘅阶段。 曾经一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成恶梦，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源于感动，但最终只得空洞，默契后怕会黑心照。 指控一回心痛一切相信可微笑多可贵也就觉何奇妙事吃不消 Maybe come 讲真爱到尽头无非只可一照歌 新派台歌，叫做 Time to Let Go 嘅 No Rap Version， 会系嗰种比较轰烈啊、自喜啲嘅爱情咧，慢慢地你都要洗走佢啦。可能你已经好耐冇试过嗰啲咁年轻嘅爱情方法，即系嗰种开始得好突然又完得好突然嘅关系。 铁轮塔下看你在颤抖，众人正义变快，仲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铁拳却无法抗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最深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想不敢爱都。想法不要污秽骨头空，听到清澈呼叫，尽是道行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毒蔓延着剧情 成就迅速加快，混入水能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芜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神于压力加更可爱，冲出荒芜之外，将不懂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再封锁再撕开， 君嘅新歌叫《我们在结束时开始》，而家唔求轰烈啊，求细水长流。嚟到佢第四首嘅作品啦，最新呢一首 featuring 有监制 Alex Fong AF。 克云豪影嘅派台作品《气流》， 内容获取巨额盈利。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丁九桥。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有交通意外，车龙而家排到去丁九段同埋丁九桥。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另外，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都是多车的，车龙是转了弯去到坚尼地道近卫景台。而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观塘道去龙翔道是慢车，龙尾在启泰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那一段是多车，龙尾是排到去圣佐治大厦。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那一段是多车的，龙尾立德台。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 2511-8211。 进行搬运工作前要做咩先？梗系要先作出危险评估，再睇睇有冇辅助机械帮手啦。 强叔，你咩事自问自答啊？冇事啊嘛。 我提醒紧自己体力处理操作要点之嘛，冇事冇事。 仲要确保通道无阻等等啊，强叔。想知多啲，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汇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我系 Robin。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12月7日就系24节气嘅大雪。 冬天建议多食可以养气补肾嘅食物，尤其系黑色种类嘅食物会有好多营养噶。 黑色食物包括有海带、黑木耳、紫菜等等。 另外，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可以用芹菜、丝瓜、菠菜等等。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凝聚爱。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何雨晴饰演的江瑶是中国航天研究院的年轻工程师，爸爸因为长三月火箭发射失败而牺牲，作为烈士之女被挑选到中国航天研究院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全身投入航天事业，在卫星组工作。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上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细耶，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暗恋交幻想， 今日我哋呢一位嘉宾，听闻佢嘅人缘都几好噶噃。 系啊，斌神，所以今日送呢一句俾佢咧，好贴合佢同佢啲朋友嘅关系嘅。听住咯， 义无反顾定牵， 唔怪之得佢话出歌，佢啲朋友都一呼百应啦。 送音乐嘉宾咧系有 Sandro 顾定轩嘅，你好啊 ，Hello 你哋好啊， 系啊，我哋可以送上呢个卷轴俾啦，终于 系啊，急不及待啊，今日咧送俾顾定轩嘅有呢一句， 义无反顾定轩， 哇 OK 喎、啊， 但系点样去理解呢一句啊？波成你谂喎呢个， 系啊，呢个系我谂嘅，即系义无反顾嗰样嘢，好多时候我哋会讲，即系可能身边啲朋友啊咁样，即系支持自己或者对自己嗰种嘅嗰种叫咩咧？ 支持同帮忙， 帮忙嗰啲都系义无反顾，你出声我去帮你啦，支持你冇问题嗰种嘅咁样。咁我系觉得，呢一句，我觉得首先你都系一个咁样对朋友嘅人啦、 嗯， 认识嘅你，同埋我相信都会吸咗一啲咁样嘅人喺你身边，就系、是、你有嘢要帮手，啲人就得冇问题啊，嚟啦咁样嗰种， 系一种爱咯。义无反顾啊， 系啊，所以我就拣咗呢一句送俾你嘅， 多谢啊。其实呢一种态度咧，喺做歌啊，或者可能喺踏足呢个行业咧，都好重要。即系好老实讲啦，成日都话识人好过识字咧。其实可能好多嘢自己一个人嘅力量未必做得晒咁样，可能有好多谂法自己谂完，但系可能都要揾一啲朋友帮忙一齐梳理一下。会唔会话可能即係以音樂為例，可能去做音樂開始，其實有時一諗起有一啲諗法好想做、好想實現嘅時候，就會揾一啲嘅朋友、揾啲音樂人去傾一傾咁樣嘅。 完全係咯、 嗯， 因為我第一隻歌嘅開始就係我揾咗我好想揾嘅阿邦去幫我完成咯。 嗯， 由嗰一步開始，其實都係知道自己 就算好多嘢想做，其實都唔可以單憑自己嘅力量去完成嘅，因為真係每個人嘅能力有限啦。即係就算自己覺得想參與好多，無論可能自己都有份作曲又好，或者個 concept 好多嘢都 MV 自己都會諗好多，但係都覺得需要有唔同嘅人去幫自己手咯。咁所以係由我自己音樂到第一個作品已經係。即係揾我想揾嘅人去幫我完成。 咁啊 ，Day One 嗰時即刻諗起林奕邦嘅原因係，即係以前一路聽歌都中意佢嗰啲啊，定係即係因為咩原因？ 一直都好中意佢嘅作品啦，佢嘅創作啦，跟住就因為小巧啦，佢幫小巧做過好多歌，咁佢哋嘅歌亦都係影響咗我心。咁就係直情佢個曲，即係尼斯嘅曲咧，係因為阿邦去同小巧嘅一個作品去影響咗我嘅，就係范可伶。咁嗰陣時嘅旋律係好悲傷嗰個。首歌俾到我嘅感覺，去再延伸落去諗到出嚟嘅一個旋律嚟嘅。 咁當初揾佢第一首歌就已經即係邀請佢啦，係咪？即係膽粗粗，即係 send 個 message 過去。哇！你好啊，我係顧廉軒啊，我想揾你合作。係咪呢一種啊？點話都有朋友幫手，譬如可能中間人有啲 friend 咁樣幫手開口。 冇，其實我都真係好似你啱啱咁講，就係 send 個 message 俾佢。但係喺事前咧，就係有一個助力嘅，就係、是、一個緣分啦，都係因為我其實好早就已經 master 咗啊，好想揾阿邦幫手。咁但係一直都未行到嗰一步，就係覺得啊，都好似唔知幾時講開口好啦，或者都又覺得我又差唔識猜，佢又唔知我邊個，跟住會唔想理我啦。咁但係真係到有一次我睇一個 show 一個演唱會嘅時候，就撞到佢，離遠見到佢，咁就諗可能真係上天安排就係、是。今日啊，話俾我聽，我要可能親口同佢講，咁又表示到我嘅誠意啊嘛。咁但係到真係完 show 之後咧，我諗住衝埋去噶啦。咁但係因為你知演唱會一走之後，大家啲即係就走，即係完全係好多人你總之轉眼間我就唔見咗佢啦。 係， 所以我就揾唔到佢。咁但係由嗰日起，我就覺得我要即係係咯，好似個天都覺得我要同佢講，我就嗰晚就 message 咗佢咯，喺 social media 度。咁佢就好快覆咗我喎，佢話好，我有時間會聽下噶啦。咁到我再後屘俾多啲資料佢啦，可能個曲啊，成個 concept 啊，咁佢聽完之後又覺得佢都有興趣喎，咁就好快應承咗咯。 係 有冇話一早已經心入邊待定有一份？script 可能就係隨時為咗 send 俾佢，可能即係會哇！我真係中意你嘅作品好耐啊，由邊首開始？ 有啲稿要諗定係咪先？ 嗰陣時待住一份咁嘅嘢去即係有以表誠意咁樣邀請，定係可能都係好似唔好咁 荒謬 啦，係啦係啦，唔好咁扯啦咁樣。 我又冇諗太多，但係到我真係 message 佢嘅時候，其實我係連續錄咗兩個我諗幾分鐘嘅錄音俾佢嘅，即係我係嗰啲好即興派嚟嘅，即係覺得呢、這個時候。系啦，咁我就即刻有嗰个月就讲嗰句咯。咁嗰几段录音都系讲紧我其实点解会想开始做音乐啊？点解想揾佢帮我做啊音乐啊？或者之前自己点受佢嘅音乐影响，都即系啱啱有讲翻我其实我个旋律系嚟自范可伶嘅咁样，即 系 好多嘢就直接同佢讲咁样。 系咁一般听众大家认识顾廷轩即系而家有出新歌啦，之前就系比赛，在比赛之前就系演员啦。但系 冇错， 对于你嚟讲，音乐呢样你中意系几耐之前咧？因为啱啱你话你 send 啲嘢俾佢，即系其实你似乎本身自己都成日作定啲底喺度，随时用咁样嘅感觉。 我系作咗好多嘅，但系全部都唔用得嘅，觉得即系自己听翻都觉得好，唉，算啦。咁我自己，但系真系开始写一啲 melody 啊，作。曲呢方面嘅嘢其实都系由造星之后先开始去涉猎嘅，因为之前真系冇谂过，就算我觉得有一日自己做音乐咧，都未必系可以自己有咁多创作，因为都以前俾自己框住咗个模式就系、如果做一个歌手，可能都系人哋写曲俾你，好多嘢都系人哋安排俾你嘅，咁但系到今年真系开始或者开始想有自己作品嘅时候，就发觉其实如果我为自己諗多啲，其實嗰件事又係自己多啲，咁唔係仲好咩？咁我覺得喺咁多方面啦，即係其實尼斯嗰個作品一開始我真係用咗成年時間去諗嘅，咁我都真係有盡量喺每一部分都有去有自己嘅創作入面，即係無論其實詞，我一開始有個朋友一齊同我合寫咗份詞添嘅，即係原本尼斯有個原本嘅詞嘅，咁但係當然係好 rough 咁樣嘅，咁但係嗰件事就係好想，就算我其實俾咗阿邦睇嘅，咁佢都覺得。佢會理解咗我想要啲乜嘢，雖然就未必用得，但佢就會覺得起碼我知道你想要啲乜嘢。咁我覺得就係種種呢啲自己想擺落去嘅 嘅一啲諗法，我盡量實現咗佢先咯，跟住再俾我想幫我嘅人，然後佢哋就會更加理解到我咯。 嗯，有冇啲乜嘢令到你即係咁吸引到你覺得音樂呢一樣嘢你自己都好想試下，無論係唱，甚至乎啱啱你講嘅創作，佢有啲咩魔力係令到你會想咁做？ 本身音樂對我嚟講就係生活咯，其實真係好生活。嗯，以前覺得演戲是一個很夢想的事情的，去看戲啊，去入戲院啊，見到一個故事、一個角色，跟住一個你會被他感動到的一個作品。但音樂其實某程度仲可能滲入多啲生活度，就是因為我係都係嗰種聽住香港最豐盛嗰個年代，好多唔同歌手出產好多唔同嘅歌嘅一個年代去成長嘅，然後有好多好鍾意睇演唱會啊，好鍾意廣東歌啊，即係我覺得係受好多嗰個氛圍嘅時候影響，同埋我都真係會成日即係搭車就去聽歌。我諗其實大家都係咁樣，喺個小城市入面，其實音樂對於每一個人嚟講，其實都係一個精神嘅食糧或者一個支撐嚟嘅。咁我覺得我都受好多嘅歌令到我有好多人身上嘅啟發。即係有時我覺得學好多嘢呢唔係真係返學去學返嚟，係有時自己唔知嘅睇一套戲，聽一首歌，然後嗰首歌俾到啲力量你，或者佢講一啲故事，佢令到你有啟發，跟住你就好鍾意嗰首歌㗎喇，係咁 loop 係咁 loop， 唔開心 loop， 跟住有時又同人哋分享其實你鍾意呢首歌入面啲乜嘢，其實就係咁樣囉。咁我覺得做音樂對我嚟講都係件咁嘅事咯，好想當我受到一啲咁嘅音樂去影響嘅時候，我自己都真係想有自己一啲嘢可以回饋翻俾可能身邊支持緊自己或者中意自己嘅人。 最初去做創作嘅時候，頭先就講即係受到好多養分，即係吸收咗好多啊廣東歌嘅養分或者一啲電影啊嘅養分。嗯，有冇諗過嗰陣時啊，我第時一定要成為一個點樣樣嘅歌手？即係個路向大概自己已經俾咗一個 target 自己，定還是可能係隨心啲學你話齋係生活嘅？可能嗰陣時諗緊啲乜嘢，見到啲乜嘢就寫一啲點樣嘅題材咁樣。 如果是以前那种想法就很简单，我很想做咯，我唱歌演戏总之很想做，但是你说会成为一个点的自己，或者你会预示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点的人，又未去到很实在，我都觉得很模糊的。 是， 所以 that's why 我今年那个自己的音乐路向就是给自己一个课题去探索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很一直以来可能在演员方面或者是在自己一些藝術上的想法，就是哦，其實我都是在度了解緊自己，我都是一個覺得自己有很多未知的自己想去認識，咁所以到真係去諗創作每一個作品的時候，其實都係好去按心情咯，即係嗰一刻，我覺得我自己可能大家對我的一啲印象，可能我都會去順從下喺嗰個方向，俾大家睇到一啲可能大家習慣見到嘅我嘅，但係又會好想有啲唔同嘅一面俾大家睇到。其實嗰啲可能都係啲我內心嘅諗法，或者我啲喜歡嘅一啲元素喺音樂上咁樣。即係例如可能喺尼斯度，我覺得大家一開始對我嘅感覺都係可能感情會比較豐富啲、細膩啲。咁所以嗰陣時好有個直覺，就係，如果我想揾一個編曲嘅話，我好想揾一個。本身同我 work 過啦，喺嗰陣時就係造星嘅 Edgar， 佢就係我覺得一個情感好細膩嘅一個人嚟嘅，咁佢可以從佢嘅編曲帶到我有一個好真實、好真摯嘅一個自己，咁但係同時又想有啲好新嘅元素，所以就揾咗 Hertz 去幫我做一個我所謂水嘅環境，就係佢 create 咗出嚟咯。咁嗰陣時就係我覺得有啲咁嘅諗法啦，自己。 咁，其實多咗歌手呢一個嘅身份啦，自己有冇曾經都有一個叫做框框框住自己啊？我一路係一個演員嘅身份，即係你知外界本身都係好多聲音啦。啊，點解因為演員做咗戲，佢唱歌就喺度好多嘅 comment 啊。咁但係唔理人哋，淨係你自己本身多呢個身份，自己會唔會有曾經一個框框？哦，應唔應該咁樣做咧？做呢樣嘢會唔會又將自己嘅時間分薄咗？我演戲嗰度又點樣 balance？ 有冇呢啲？糾結的， 我覺得一直都是會面對的，是 even 這一刻都是面對的，但是那件事就沒有想得那麼多了，因為我真的不想停在那裡，就是很 day one 的時候去參加造星，就是我不想不安於現狀的人，我當然很想繼續拍戲，很想演多些不同的角色，但是那一刻我不想就好像哦，我 好似永遠都是等待嘅。以前很多時候都好等，喺度等待。咁我覺得真係有自己創作就可以好主動，亦都係真係好似今年咁啦，我可以安排到自己喺自己嘅能力範圍內，我可以做到30歌，拍到30個 MV， 我就盡量做好去，盡量每一首歌都落盡自己嘅心血去講我想講嘅嘢。咁我覺得。唉，都会谂嘅，但系有冇办法咯？即系谂唔到咁多，我要做啦，就系咁啦。 咁有望翻呢一年做咗即系三首歌啦，你自己望翻系咪都几满意自己做出嚟嘅作品啊？即系冇乜遗憾啊，都几好啊， 好满意， 系 因为头先有讲到就系话，即系谂翻起以前最初啱啱开始写歌嘅时候，都会唉唔好谂翻转头啦，嗰啲就咁样。即系我会觉得你系一个都啊对自己相对系一个 harsh 嘅人，即系嗰种 harsh 系会不停想好啲，会不停想再好啲。咁所以就系可能今年到真系出三首，即系嗰个产量绝对唔少。有冇话去到一个点样嘅时间点，终于真系去肯定啊，其实自己做嘅嘢都几好啊，即系都几适合自己啊，咁样。 边一刻啊？呢一刻咯，呢一刻你问我嘅时候，我再谂翻起就，我都觉得冇乜好挑剔，即系我觉得嗰个挑剔唔系话纯粹喺我创作上或者我唱歌上好多唔同能力上范围嘅，而系。我真系都觉得你哋俾我歌名好好啊，义无反顾定献。我觉得我真系义无反顾去做呢一切嘅，即系今年所有嘅嘢，其实我仲可以话自己点咧？即系我又自己自知去做音乐，跟住尽量即系想讲嗰样嘢，就真系好诚实咁同大家讲咯。咁就已经我觉得冇乜好挑剔啦。 系啊，同埋每一首歌都代表咗你一面啊嘛，即系尼斯嘅 X Y 到而家，就算教我都一样。 都是一些不同的面向，所以我觉得我都玩得很开心。是 咁呢個係最緊要啊！呢、這個唔好諗翻轉頭啦。我哋問係咁問啫，但唔使諗翻轉頭啊。諗下年啦，諗下年跟住要做咩嘛？ 你哋好似好輕鬆嘅，但唔知點解又會感性咗嘅。聽你哋講嘢之後。 是个宝贝，定还是怪兽？一介飞鱼，切切不休，未够需要，被尘俗看透。心声，就是。 若要窥探，举头别要怕。睡眠一朝有镜中花，若这水怪突然望向你，请珍惜这优雅。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9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725宗输入个案，多16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629个患者离世，有14间安老院舍和12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有34个院友和7个员工确诊，共有67个院友和1个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呈报2472宗个案，涉及2122个学生和350个教职员，有36间学校，一共44班，需要停面授课7日。港大和厦门大学和内地万泰生物公司合作研发的喷鼻式新冠疫苗获得内地当局批准紧急使用，有份参与研发的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说，注射式疫苗能够预防重症，而喷鼻式疫苗能够减低感染的机会。警方侦破涉嫌利用即时通讯软件社交平台招揽市民买卖银行户口的案件，拘捕13个男子，相信已经成功瓦解一个活跃在本地的洗黑钱集团。警方说，集团利用104个快旅户口处理大约1.68亿元的犯罪得益，包括本地的骗案骗款。被捕的13人年龄介乎18至45岁，其中4人是集团的骨干成员，9人是快旅户口的持有人，他们涉嫌串谋洗黑钱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等。警方说，集团今年3月开始运作，一共操控104个虚拟银行户口，以每个户口500至2000元不等的报酬，利诱市民开设户口，户口收取来自刷单、网购、投资、网上情缘骗案等骗款，集团会多次转账和提款以逃避追查。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分别去到恒丽园同埋青衣西北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 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龙尾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纪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继续有固定烟在度嘅，咁有你呢一首嘅新歌叫做教我啦。咁我哋两个都会估下呢一首歌，听完之后啊，会唔会有一啲曾经可能创作上面、制作上面出现过嘅一啲 moment 或者谂法，咁你再揭晓嘅。 我估先，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对比翻起尼斯同埋 XY 两首咧，我觉得今次呢首歌系一首去寻求紧自己嘅一首作品嚟嘅。即系个意思系点解咧？就系、是、可能喺尼斯喺 XY 嗰、那个作品当中会比较着重喺个编曲啊，或者着重整个氛围。咁可能例如配合翻个编曲啊，或者配合翻嗰、那个曲风，会喺个声音做多少少处理。咁但系教我呢首作品，会听得出个 vocal 系好清嘅，即系其实系想透过呢一首作品，第一就系俾乐迷知道到底顾定轩系一个点样嘅歌手，自己把声系点样样，同时亦都其实系透过呢首歌去肯定翻啊自己嘅音乐路向系点样去行咁样样。咁我估其实呢首歌带俾你嗰个意义系咁样样。 系，我想估有少类近，我觉得系可能同我帮佢倾呢一首歌嘅时候，谂咗主题点样去处理佢就系、是。兩個字，即係要好坦白或者好坦率咯。即係好似阿斌所講，即係喺嗰個音樂上面嘅處理之前咧，會多一啲唔同嘅東西加咗落去啊。即係聲音上又好，編曲上就今次就聽得出你嗰把聲咧係好明顯係要好仔細，要聽到你嘅心聲，甚至乎你想講緊嘅嘢。咁呢一個嘅坦白，我覺得就係呢一首歌你哋去諗嘅時候嗰、那個最重要嘅元素喺呢一度。係啦，呢、這個我想估嘅。 我覺得都啱喎。就係、是、我覺得有種写实感咯，呢种写实感系好想喺呢首歌呈现到，因为就好似其实你讲喺 focal 上嗰、那个处理啦，其实听得出真系系呢一个教我嘅声系好直接嘅，好冇修饰。其实本身我哋一开始第一个 mix 咧，系感觉上整得好听啲嘅，再即系觉得好听，就系好似大众会觉得所有音可能再完美啲咁样嘅。咁但系咧，当我自己听啦，同埋阿邦听完都觉得，哦，其实 都是不好，我觉得是要有些瑕疵的。 嗯， 反而是某程度那些瑕疵才会真是一个人咯。嗯，即是我说尼斯啊 XY 都好像是一个人类，或者进化到去半人类，sorry， 应该是一种生物进化到去半人类，都教我就是真是一个人咯。重要是不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真是普通的很平凡的人。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好想这首歌带到给大家那个固定圈，就是跟大家一样咯。嗯，就是都是在一个城市的生活，仍然是很多时候会质疑自己，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要给信心自己这样。 嗯，那听完那个 mix 之后，那我觉得应该要再纯粹一点，那是不是要再走回去再录啊？定话是可能在个 vocal 处理上，我掹走一些东西，攞回最 raw 的条声。 是啊，攞回最 raw 的条声，简单的声是，哦，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好像讲古仔啲嘅，就唔使唱得咁完美咁样嘅，咁反而系。 咁如果要去攞呢一种好 raw 嘅感觉嘅时候，算唔算可能系录比较少 take 就已经可以大家 OK 啦？其实已经攞到最真实嗰一面啦，咁样定还是都有拣嘅，即系可能都有录试多几 take 啦，我哋拣一个可能个感觉比较接近啲噶啦，咁样。 其实都系原来是很简单直接咯，因为我其实今次反而是比之前那两次录得少了， 嗯， 少了一日的，因为之前尼斯和 XY 都是录了三日，今次是录了两日。嗯，但其实在录头一日呢都有一些loss 的，因为阿邦都觉得哦 OK 啦，即是没什么 comments 的，就是跟我说话，总之你第二日呢就去锯块扒先好过你。 是不是叫你吃饱一点 仪式感？ 是他觉得我不是好像很 support 到自己，即是可能有点背这样。因为我一头一日呢个心里面就是想着，哦，我觉得这首歌要很直接，即是听到我把声或者怎样，那我就要更加唱得好一点。 嗯， 即是那个唱要唱得做得好一点再。咁但係就有啲諗多咗啦。咁到第二日呢，其實阿邦就覺得其實琴日係冇問題嘅，但你唔好再諗唱嘅嘢啦，你唱到嘅，你真係淨係諗呢首歌。然後到有個位佢再俾個 suggestion 我，就係話你試下，即係呢首歌感覺上一開始，尤其是前半段啦，你都覺得啲歌詞好似都 sad sad 地喎，即係你喺度不停咁諗人哋，咁你都要諗下自己啊，即係嗰種感覺好似俾人哋太低一点，或者摆得自己很低咁样。但他就觉得其实那件事某程度可能都是一种幸福来的。如果你去相信你为人哋付出，那你可以带着微笑或者带着一份喜悦去唱这首歌，即是头尤其是头那大半段。 嗯， 那他一讲完之后呢，我就唔知點解好感動啦，唱歌聽，咁就嚟了啦，即係我嗰啲好 emotion 嗰啲啦。咁跟住阿維同埋阿邦就係咁啦，你繼續唱多幾次啦。跟住就嗰幾次出嚟之後，佢就話哦有啦。 咁因為你話真係講翻頭先阿邦講前面嗰個嘅解釋，其實件事唔使咁 set， 你自己都 touch 咗，係咪嗰個諗法有陣時都會覺得哦，我好似點樣講咧，放低自己去迎，唔知係咪叫迎合啦，去做演出、去表演，喺大家面前見到嗰個你呢種諗法，係咪就係呢只歌 Day One 去諗主題嘅時候，其實你都係真係有呢種嘅 review， 所以有咁樣嘅歌詞出現。 其实一开始同阿邦讲呢首歌就是好早就已经定咗系要系 self love 嘅， 嗯， 即系到当尼斯系揾自己，跟住 X Y 系做自己，呢首歌就系想做爱自己嗰个自己。咁好早已经定咗系一开始佢本身想叫做教我如何爱自己嘅，但你就谂啊会唔会好白咧？或者总之谂咗好耐，点样件事可以系教自己，即系去爱自己之余，其实可以 咁白， 唔使咁白咧。跟住就系喺其实谂咗好，我谂咗好多歌名俾佢嘅，呢啲歌名都系好羞耻嘅，我觉得。即系 我想知一个，我想 听，我想 知一个。你讲到咁样，我冇理由问 你 啊。你 拣一个， 拣一个羞耻度最低嘅。 吓，我谂住拣一个羞耻度最高 喎。 讲个羞耻度最高嘅俾你，我可以赖嘅，因为呢个我同个 friend 一齐谂嘅。因为我嗰阵时真系谂我头都痛，跟住我真系搞唔掂，就问咗个朋友，喂，你陪我谂下，我真系谂唔到。因为喺好初期咧，其实呢首歌本身我自己谂系想多个细嘅位置，就系，是，哦，我想用称赞呢个角度去讲呢首歌，即系点解我成日我哋可以 like 人哋嘅相喺 social media 成日赞人哋，但我哋都唔会 like 自己啲相， 哦，系会觉得好奇 怪，我唔会赞自己噶嘛，即系觉得好即系好肉酸咁样噶嘛，咁所以一开始系谂住有称赞呢一个这个字喺入 边 啦，咁跟住同我 friend 喺度谂谂下，跟住佢就话不如叫。我就想起个夸字，夸奖个夸，咁佢就想起咁夸奖人好难，咁咪不如夸难咯， 识个字、哦，你个 friend 有啲幽默感、哦， 明啦， 系咪好羞耻？系咪好羞耻？ 我唔会用羞耻嘅，我几幽默啊！ 我会咁讲，再羞耻嘅我哋都写过，所以冇嘢嘅 ，OK 嘅。 所以阿邦都好惊嘅，听到嘅时候，其实因为我照俾佢，照入俾佢睇嘅，佢好耐先复我个 message。 咁你即系自爱呢一件事本身喺你自己身上，可能你做你难唔难做到嘅咧？ 哇！ 识唔识欣赏自己？即系无论系你而家唱歌又好，或者以前演戏，甚至乎我数到再细啲，由细到大，自己嘅性格，你做唔做到呢样嘢噶？ 我有时觉得自己都有啲几好嘅嘢嘅，但系又未去到可以好 anytime 唔会怀疑自己咯。 嗯、 即系嗰种，就算对自己做嘅嘢都有一定嘅认知，咁但系你都会觉得、哦、想做得好啲，或者想再进步嘅时候，你都会好容易会翻去那个圈套，就系、是。唉，我唔够好啊，我唔系好得啊，我唔掂啊。咁但系我觉得我都识得去爱自己嘅，但系会系一个轮回嚟嘅，我相信，即系循环嚟嘅，会系一个，即系有时会爱自己多啲，有时就会又会可以针对自己多啲咁样，又会 即系个 cycle 咁样上上落落嗰种嚟嘅。 系，所以有时针对自己多啲嘅时候，咪可以拎呢首歌嚟听，我自己觉得 就可以氹翻自己啦， 氹翻自己。 但系头先讲到有一样嘢，我觉得几啱，就系、是、可能例如 social media 自己嘅社交平台，其实好少去 like 自己，即系应该系去 support 下呢一个行为，即系大家都要试下去 like 下自己嘅。我嗰个羞耻度未够，我觉得我都要练下呢一样嘢 ，like 下 like 下，因为好多时候真系会宽己严人噶。唔系，调翻转，所以系对自己好严格，对人哋就好松啲，会咁样嗰种。咁但系，因为嗱呢一首歌头先嗰个主题又讲咗啦，咁喺个曲上面都系你同我帮一齐创作。咁呢一个嘅 melody 啊，各样嘢嗰阵时系点样开始去 jam 出嚟嘅？ 喺呢首歌嘅作曲部分就系一开始我就话，我、哦、应该真系唔得噶啦，我作唔到噶啦。 点解啊？ 唔知啊，都系觉得，唉，我。真系唔识个得唔得噶？咁阿邦就话好啦，唔使你咁辛苦。咁一开始就觉得我哋收住歌先，睇下冇啲啱嘅。咁到收咗一段时间，都觉得啊，都未系好，未最啱啊。咁但系时间就差唔多咯，即系再唔做都唔知几时先出到咯。咁阿邦就话不如，但系都系嚟啦，上我度，跟住就写下咯，就 jam 下咯。咁跟住又係，其實同 XY 嗰次一樣，都係佢彈住 call， 跟住我就去哼啲 melody， 咁跟住就 around 兩個鐘頭就完成咗教我呢首歌咯。嗰陣時， 哦，咁都好快咗，即係兩個零鐘，即係有 feel 嘅都係佢個底一路聽住。 佢因為又好知道我中意啲乜嘢，咁我哋又聽下啲我哋中意嘅歌啊，跟住攞下個氣氛啊，跟住就佢就開始彈。其實我覺得佢都係永遠可以 lead 到我去。有時我自己心入面都好多一啲旋律喺度嘅，但係佢就可以幫我撩到我嗰啲旋律出嚟咯，真係。 係，咁跟住作咗兩個鐘就完成咗一個即係最初嘅一個 melody 啊咁樣，咁跟住再繼續 develop 落去，甚至乎去到編曲揾，今次就揾謝國維啦。咁跟住去即係物色呢一個編曲人嘅時候，係咪都係同我幫傾？哦，究竟呢隻歌一個咩 feel？ 跟住所以去揀選一個咩人去幫手搞咁。 因為今次都係阿邦，佢又自己有好多事務在身，咁佢好想一直已經揾一個人去再。幫手或者多個眼睛去睇我哋呢件事，咁佢就好快已經再話，誒、欸，佢其實佢冇問過我嘅，但我諗佢深刻都知道，我一定係非常 OK 阿偉嘅，因為佢都係幫笑口做好多歌，咁所以佢就已經直接同我講，誒、欸，揾咗阿偉幫手啦，跟住我就OK， 正咁 正， 就期待啦， 係啦，咁我覺得好得意嘅，阿維都係第一次合作，但佢好快就已經俾到好多信心我，因為我都會諗啊，咁我同阿邦都 work 咗幾次，咁佢一定係會再熟悉我個聲音啦。但係每一次錄音出嚟之後，我覺得阿維俾我嗰個眼神嘅肯定係令到我每一次入翻去再錄嘅時候都係有信心咗嘅，因為佢係。令到我覺得哦，真係我可以繼續順從自己呢個聲音去唱，因為佢都係會覺得哦，唔需要去諗唱成點，然後真係你會諗緊點樣 present 呢首歌嗰個故事嗰個信息緊要咁樣。 係 到成首作品出咗嚟之後，去聽翻曬成個編曲，去睇翻曬成份詞，有冇話其實去到邊兩句，或者可能只係一句好簡單嘅歌詞，或者甚至乎係個詞語，其實真係。是很 touch 到自己咧，喺呢首作品入边会 好多好多，即系我觉得由如果我平时我都会讲，可能系凡人天生爱人， 為何自愛又似是不新功課，如何自滿分，因為這個真是那個題的中心、 嗯、 即其實我們去到最尾就發現我們每一個人就是一樣，我們都是會很容易 去想給予愛的，因為這個我覺得就算一個極冷漠的人其實心底裡都是想愛與被愛的，但是我們怎樣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愛自己呢，這個又是一個很難的題目，所以我們永遠都繼續學，即是如何自滿分呢，是不是真的所謂滿分是一件什麼的事呢，但是我又覺得很 personal 來說呢，就會真的是最後一句，即是就算我遇到無數的人，就是獨自一個人我也不鬥陣，就是怎樣才為真正學懂，我覺得是那個愛不是只是要看你去給人，人家給回你，然後是你自己怎樣認可自己，就算沒有一個人可以去認同你，你都可以自在地自愛咯。 是的，因為我都一直感受到這首歌對你來說超級重要的地位，因為我見你有一次 live 直情你是未說話已經很想 keep 住喊那一樣東西，是有什麼原因 trigger 到呢，除了剛才說的那些， 我那天第一次去唱、一個商場的跟住是真的第一次唱三首歌，我就在那裡想，我去過現場的時候已經覺得很感動了，即是想起有一班支持自己的人跟住在那裡陪了我整年去看我的音樂的一個路程，然後我真的是唱了三首歌，我想我即是我覺得我感動是真的自己想起自己這段時間的努力咯，我覺得這首歌真的給到我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就是他好像讚賞回我一直以來自己的努力咯， 嗯，同埋我這個義無反顧其實是即支持你的 fans 都是義無反顧地支持你， 嗯， 其實他們有沒有即間不中可能都 send 下啲 message 俾話俾你聽，我聽完你的歌有啲咩力量俾咗佢哋，有冇啲即講嗰啲可能你都幾記得嘅咧，真係 都會有，其實有好多反而係暫時教我都當然都大家好支持， 係、 嗯，但我覺得聽得最多最深刻咧係好多時候有啲仲係讀緊書嘅。一些歌迷聽到離詩的時候會跟我說、哦、他們有時溫書會聽離詩的、嗯、有時他們睡不著會聽離詩，我覺得原來離詩都有一種這樣的魔力咯，因為我覺得可能離詩聽下去都會暗一點，但是某程度可能那種比較窄曬一點的一些感覺都會令到在一個人可能很需要一些出口的時候都會給到力量他們、嗯、所以我覺得每一首歌都真的可以令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抒發的， 嗯，那這一首的教我呢也都有一個 MV 啦，那今次這個 MV 用了方法即是一些好像一些片段一些回憶放下去，但跟住中間有啲好 symbolize 嘅，例如自畫像啊，又會攞翻 X Y 嗰個 walkie talkie 嗰、那個嗰啲咁樣，即其實呢個 concept 呢個 MV 係一開始有冇話點樣去開始諗？ 其實係兩個部分嚟嘅，因為我導演阿俊啦，佢就係幫我諗好多喺唯美畫面上，即好似你見到就係、X Y 嘅 walkie talkie 啊，跟住好多啲好象徵性嘅嘢咧，就係佢去幫我去諗嘅，去幫我設計，因為我覺得那一 part 是很需要存在在這個 MV 裡，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就是這首歌有一個面向就要讓大家知道那件事，就是我們看這個世界其實就是可以這麼靚的、 嗯、 所以會有一 part 比較可能以一個環境、啊、可能是一個大戰、啊、即是都是我經理人的一個想法，想在一個空曠一點的地方，那個感覺可以自由自在一點，很舒服，很看下去很好似好 enjoy 咁样嘅一个画面，咁跟住到现实喺生活度嗰 part 咧，其实就系我自己谂嘅一个 idea 嚟嘅，因为我觉得除咗睇到靓嘅一面之外，其实最紧要我觉得系睇到最真实嘅一面，因为我觉得喺呢段时间，自己可能喺离诗啊或者 X Y 都系一个比较抽象啲嘅自己嚟嘅，虽然个故事都系好赤裸，对于我嚟讲系好真实，但系喺呈现方面，其实大家都好似未见到一个好真实嘅自己。咁所以我就好想呢个 MV 入面，除咗好靓之外咧，有一 part 我就系觉得好需要俾大家见到，我就系咁样，我就系可能都同大家一样，我好喺努力工作，但系都会有时会攰，但系有时又会有好多好美好嘅回忆喺入面。然后身边有好多朋友支持住自己，有好好嘅歌迷，有我屋企人去陪住我，即系种种嘅嘢对于我嚟讲都系咁重要。而去到最后啦，咁身边所有嘅人 even 自己的努力經歷了所有的事情，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自己咯。即我看這個 MV 這個歌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最想就是自己看到這個自己的時候，我可以欣賞自己咯。 嗯， 所以就是教我就是這樣咯。 因為找那些照片其實都用很多時間，你知道，即好像有些人結婚的時候找回成長片段， 哦，是啊， 是看自己由小到大的，哇，真的又喺度回憶下美好啊！睇翻哦，當年我係咁啊，跟住即係同埋你亦都要諗就係我究竟最終揀邊啲出嚟，因為好多都可以好中意噶嘛。即係個過程係咪都 其實好有趣？因為我揾翻好多以前，我真係突然之間 throw back 翻好多自己唔同嘅階段嘅自己。尤其是我揾我同我朋友嘅一啲相、一啲片段嘅時候，係我係揾到好多大家一啲嘅黑歷史咁。跟住我就 send 翻俾啲 friend， 喂，你睇下嗰陣時我哋拍條咁嘅，因為其實我係一個幾中意錄低平時生活嘅一個。即係好中意錄，好中意錄片嘅，因為我好中意睇翻其實都，但我好耐冇做呢件事啦。突然之間憶起翻好多嘢咯，喺拍即係處理呢個 MV 上嘅嘢嘅時候， 有冇話即係有時係咁嘅，即係睇翻呢啲舊嘅相或者舊嘅片，會有時會慨嘆，其實係啊，其實最開心真係某一個嘅時期，會唔會自己都有諗啊？其實諗翻落係啊，最開心都真係某一個時期，定還是可能其實而家相信而家係最好嘅咁樣？ 哇！呢、這個問題又要去到一個好感性嘅 mode， 你咁講，我又即刻諗翻起咯。 嗯， 之前做星有個 item 係給十年後的我嘅， 嗯， 其實都係對我嚟講，呢個題目對我嚟講都好好得意嘅，因為我都係會成日諗翻，即係點解我好中意錄咁多片呢？就是、我係一個好中意回顧、好中意記錄低一啲好重要嘅時刻嘅一個人嚟嘅。咁我睇翻嘅時候，當然會覺得哇，嗰陣時好開心。呢一刻問翻我，我覺得我都會掛住噶，會記掛噶，因為可能始終行嘅路又會唔同咗。我都幾相信，去到幾耐之後嘅自己，就算幾成長幾多，其實都好難預料到你會面對啲唔同嘅問題，因為即係都係嗰啲關關難過就關關過咁啦。所以我相信呢刻係最好嘅，但係當然都要繼續努力面對唔同嘅問題咁。 咁我哋就會繼續期待固定軒之後嘅作品啦。咁有而家最新嘅派頭歌叫做《教我》嘅，今日多謝你啊 ，thank you。 身份总会放得下，忘掉自我，得到他称赞吗？来成就他，不需给我设想吧。为难自己不可怕，猛力地去爱，作一种招来。期望奉献爱，换到人被爱，如像用口袋换虐待，亦多么慷慨。唯独在镜里望到的一个，不敢去爱。若然懂得爱人，为何问我值得几多？宠爱人仍会真，未能挽住的人，陪不起都只因我不吸引。难道为了爱舍己憎别人，就获得永生？身可会长青苔，胡乱地接载，又夜起尘埃。期待被厚待，是虐待，让我站起来。无论万个缺陷，也重要自己。值得几多的宠爱，人仍会。 为何自我又似是不想功课，如何自满分，但仍寄望可能我有天可夸奖我多吸引，人若遇够了痛痛没有遗憾，如无人走近，独自一个人。 节目完结之前，听我今日嘉宾顾定轩嘅派台作品。 我也不抖震， 教我。